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刚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系啦，咁啊，到翻到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啦吓，系啊，我每一次讲到呢度咧，都惊喺第四节度会讲错第二个节目名，惯咗。咁咧，有我潘发刚啦，就系江正川啦，希莲嘅，系啦，咁啊。系啦，咁啊，郑川， 喺咪后咧，其实咧我就问阿郑川，咁佢就有个电脑洗车屋嘅故事嘅，咁啊等佢分享一下啦。 咁其实咧，应该就呢件事情就唔系我嘅，系听翻啲行家讲翻啦。因为记得20年前咧，咁啊好兴话去啲电脑洗车地方啦，嗰时喺香港岛北角。有一间电脑洗车好出名啊！你哋其实上网抄新闻抄得翻嘅，就话即起咗架车去洗车啦。咁啊，嗰个后生个学师仔入去做咗冇耐，后期唔小心咧就发生个工业意外啦，就系嗰架车跌咗落嚟砸死咗个后生仔。哇！咁后期个经理又都信呢啲嘢啦，咁啊请我啲南和师傅去打斋做法事。咁当其时咧，咁嗰啲人可能因为做嘢员工啊，佢唔系咁信呢啲啦，嬉皮笑脸啊，装喺度玩啊，喺度笑话，即系啲南和佬打斋系咪得噶咁样？咁后期咧，其中有一个女仔伙计嘅。佢啲同事走嚟同我讲：阿师傅，我好惊，你见面到啊个死者坐咗架支架车里面，因为打斋嚟讲有架支架私销俾佢嘅，咪见到死者坐咗支架车上面。咁我哋嗰时啲行家同佢讲啦，话唔使咁惊，冷静啲先，装咗柱香先啦。咁佢哋啲人装完柱香之后咧，就鸡飞狗走，啲人走晒啦，就成间铺头冇人，就得翻啲林木先打斋。咁啲行家讲翻嚟话好爽啦，当然做嘢即系冇人睇住你， 冇人睇住， 都照翻本分去做嘅，系啦， 冇人督住咧系舒服啲做嘅。 有单咁嘅灵异事件啦，咁啊。我哋行内都好出名噶啦呢件事， 嬉皮笑脸啊，等你睇下佢。 因为佢已经死得好惨噶嘛，你去装香，你嬉皮笑脸，佢已经死得好惨，你又唔尊重佢，咁咪显灵俾你。 觉得有冇呢啲嘢噶？啲人话有冇鬼噶？系嘛？有冇啲师傅其实系咪呃饭食喺度念咩噶？会唔会系爱犬多年嗰啲咁样高老全嗰啲噶？ 粤语残片 系啦，会唔会咁噶？咁其实真系。真系有噶嘛？ 有啲人做你系啦， 即系如果冇咁，佢点睇到个仙人嗰对脚啊？ 好得意嘅，我哋呢行，你问我哋听系听闻有好多故事咧，经翻我哋讲就唔恐怖，因为我哋自己都唔觉得恐怖。即系入身咗，投身做呢行，我觉得好普通嘅咯。灵异你咁老实啦，如果你冇灵界，唔使有我哋喺度啦，系咪先？ 嗱，我即系问阿郑川，我当时咧，佢知道琴晚知道系佢做嘉宾嘅时候咧，我都同佢倾个电话咧，都问佢：喂，通常做殡仪嘅10個9個咧？冇咩灵异事件喎，或者之前啦，或者朋友啦、行家啦，或者都少嘅行家，定系有啲行家其实真系有系冇讲咧？ 其实有都唔出奇噶，有啲冇讲噶， 系咯， 即系有一啲又系，因为我哋做咗呢行，我哋大家都已经有一个感觉噶啦，已经即系预咗噶啦，系咪先？就算遇到嘅都当人睇噶啦，你就算遇到仙人，我哋都当系人咁睇嘅。所以你谂啊，嗱，好得意嘅，有时好多节目咧话请某啲嘉宾啦，话我哋啲行家啦，当然我都唔识佢，唔知边个佢话行家啫。咁上到嚟有好多古仔去讲嘅，其实我哋又觉得咁谂咯，我哋自己。 有冇咁多啊？ 我哋同行有个感觉，如果你真系如果遇到咁多呢灵异事件，你都唔做呢行啦，系咪先？好似啦，好似讲话嗰个行家个堂官先生，佢细佬入行，佢第一日入行做殡仪嘅，即系殡仪馆里面嘅伙计，第一日已经话见嗰个仙人搞个， 即刻唔捞啦，吓到啦， 你唔会做嘅。所以有时我好佩服啲人可咁多呢啲， 仲做紧咧吓， 历历如绘，仲讲咁多嘢咧。咁嗰啲所谓行家，其实我唔识佢，我唔知佢系咪真系行家嚟。佢话系行家咯，嗰啲。 我明白，即系话照道理咧，其实有啲未必系唔讲，其实根本就即系好多都话，好多我哋嘅殡仪同业咧都话，其实系好少 即係好少聽聞所未聞，好即係自己都冇呢啲經歷。 哥哥以為成日殯儀館多鬼，其實同你講殯儀館冇嘅。 我 自己感覺最大咧，我入咗行咁耐咧，殯儀館其實就唔多嘅。 嗯。 但反而啊，譬如話喺醫院探病咧，哇，個感應好大，去醫院好翳嘅。可能我哋學呢科啦，學神功啊，同埋做呢樣嘢，去到醫院好大壓迫感啊，個感覺好辛苦嘅，唞唔到氣嘅。 同埋咧，嗰啲就嚟死嗰啲房咧，嗰啲人咧仲犀利。 我咧我又有嘢分享。我有個朋友個外母啊，咁佢就有 cancer 啦，就第四期，即係醫生都知道佢差唔多拜拜噶啦。咁佢有一次就即係知我見到呢啲嘢，咁佢就話：佢話你可唔可以嚟幫我睇下佢係咪即係以為係有靈體要帶佢外母走咁嘅意思？我話咁佢本身有 cancer， 而即係醫生都咁樣講。我話你而家先發現，我話你話佢第一期咁，你都話可能有一醫啊。 係啊，冇。 佢不過我都應佢，即係我話我唔緊要啦，我當去探下婆婆啦咁。咁其實我去到咧。佢哋咧就本身又信物宗又成嘅，就播咗有部机，就俾阿婆婆听。嗰、那个佢就话佢个师傅同佢讲话啦，你俾婆婆听，听咗佢就第时上到就舒服啲噶啦咁样。屌佢嗰部机摆个枕头隔篱播，啲嘢围住佢张床，一齐听， 一齐听噶，一齐听噶。 跟住我咪话咯，我话你嗰部机唔播得唔得咧？ 播经系一齐听噶，系啊。 我咪讲，不如唔好播，即系我其他嘢会走埋你一齐听。佢话如果我俾个 earphone 佢咧，我话都唔好播啦。我话咁你个 earphone 佢。黐埋嚟， 因為佢入聽嗰啲樣嘢，個心念，個 心念都會有 嘢翻嚟 嘅。係啊， 咁我就話：我你唔好即係俾佢聽呢啲嘢啦。咁 呢樣嘢咧，我由始至終都唔贊成嘅。咁耐以嚟屋企播住，你可以去經堂念經，因為咩？如果你屋企念經，你個道行唔夠咧，你就麻煩。你道行夠咧，都係圍住你收經噶啦。如果道行唔夠咧，佢收完你個 concept。啊！开完你呢场，你呢场演唱会开完之后咧，佢咧就 cut 你个头，你俾啲咩我？ 系啊， 咁啊仲死。 我今日喺 其实越念越多噶， 系啊， 佢听落舒服啊。 我正想讲喺今日呢个节目之前咧，其实我有同师傅讲嘅，我有个女仔朋友有一啲情况出现啦，就总之佢成日无啦啦坐喺度，就好似发懒啊，突然间大嗌，好辛苦咁。喺呢个女仔发生呢件事之前咧，就因为佢爸爸早几个月就过身，咁佢咧就听人讲话念嗰啲叫做咩藏母经啊，你唔知咩经。啦，主要就话即系念啲回向俾佢爸爸咁。 地藏经啊， 我唔记得咗，即系类似藏母经定藏族经定咩咁嘅。 即系藏 西藏西藏 系啦，嗰啲经文嗰啲嘢啦。咁佢就系喺屋企不停系咁念。 嗯， 咁佢就开始有一个问题出现，佢翻工啊，佢话直情感觉到人即系咁样整佢啊， 搞佢， 拨佢啲头发啊。佢话我唔知系咪有鬼整我。佢话我感觉到，但系我有阵时见到个白色框啊，有个影喺个隔篱啊咁样。 嗯， 咁我话你系咪即系佢同我讲咗咁嘅情况？我话你系咪喺屋企念经？但系你屋企本身系冇封结界嘅，咁客人都入嚟啦。你今日你日日都开饭俾佢食嘅，你突然间一日唔开， 系啦，一日唔开都搞你啊！ 唱整你咯， 嗰日唱得唔好听，喉沙喉咙痛声音马，你就死啊！ 系咯，咁你 一樽搞掂晒， 以为有嘢整你，咁你觉得翻到屋企我念咗呢个经心安啦？咁其实系因为你念咗个经，俾佢哋开咗饭，佢咪唔整你咯？我解释咗好多次俾佢听，佢终于都肯唔念啦。 啊，咁样咯，系啦，咁好啲，系啊，乱咁念经咧就唔应该系你收经修法，你都有个仪轨或者个即系头先啊，我哋第一 part 啊，正宣我哋研究嘅都要有个师傅真正嗰个仪轨，即系传承俾你，唔好乱嚟，唔好话睇下坊间一啲书啊，整啲六字大名你念下，一啲又咩念啊？喂，讲真嗰句啊，你都唔知佢讲乜啦，嗰句嘢 系啱啱，你念咗你都唔知个意思。 念经要有经意先得噶嘛，你连经意都唔知，你念嚟做咩啫？系嘛，唱首歌毫无感情，你唱嘅咩？啊，你嗰啲歌要留意歌词噶嘛，系咪先？啊， 几得意！我师傅同我讲咧，我哋学南我咧，佢交低本经书俾我哋读，佢都话你都有吩咐，你唔好屋企自己念。 系啊， 你要学，你翻嚟道堂学，你唔识你。你翻嚟问我喺道堂里面念，一道堂有仙人啦， 系 你冇屋企里面念，里面嗰啲经文全部超度嘅，你就系唔知你一打开你念就走晒嚟噶啦，佢话嗰啲就即系有啲禁忌咯。 你知唔知啊？我学全真经嘅时候咧，就我哋咧咁佢一齐教嗰时咧，我咁咧就整，因为一定要一齐埋台，有啲嘢要一齐教系嘛。咁咧，总之咧就有张有个感动喺度，即系话咧系啦，话唔系有个嘢咧写住嘅。有个牌写住弟子集经嘅啫。 嗯。 哦，即系唔系 真嘅， 你哋外边用嘅咁 诸神勿称勿听，我哋唔好理佢神明定咩，我哋都称呼佢灵界咧，都系鬼神咁嘅，所谓诸神勿听，系啦，即系弟子集经系假嘅呢啲，系啦，唔好听啊！我哋咧，其实就算我哋喺嗰个即系我哋自己嘅公馆里边咧，我哋都已经有一个咁嘅牌喺度，即系呢个时刻其实唔系念经俾你哋嘅，唔好意思啊，我哋。练习嘅啫吓，好啦，咁喺屋企咧，咁我要翻去温啊嘛，唔得啊，我试过温过，唔掂， 冻唔到嘅， 唔掂啊 ，wing 到平平白咁就，虽然我屋企有神功坛，咁系咪好大冲击先？大家，佢涌住，咁我啊咁唔好念啦，如果咁样我即刻停，咁但系因为咧我要登咗咯，咁我唔够时间温，咁我点咧？嗱。你哋唔好学啊，家庭观众啊，冇专人指导同埋冇专业训练啊，尤其小童啊，我走去屋企楼下附近搵个公园，夜晚半夜，我系温埋嗰啲几晚嘅啫，我一定要温识佢啊，我师傅系严、啊，啲白文啲嘢咧，全部我要交嘅经咒咧，佢半夜都要唔瞓。佢话你打俾我就要交俾我，你今晚交唔晒呢扎嘢俾我， 得唔到咗啦， 瞓啦， 得唔到少咗。 系啦，好，我师傅都凶我嘅，咁好啦，咁我就死啦，今晚我唔瞓，我都搞掂佢啦，咁我就去公园啦，屋企都费事影响到屋企人啦，虽然我有痰啫，个师公话。你练呢啲嘢就话你练啲嘢啲心谂，你唔好涌晒入嚟，你叫人哋听干净。你见我哋学法又修法人咧，个法口咧本身咧系比普通人咧系易感应到鬼神嘅。咁你如果系超度嘅话咧，系快啲啊嘛，佢嘭嘭声咪嚟啦。咁我唉唔掂啦，咁啊即刻落楼下 喺公园， 喺公园。佢埋嚟就埋嚟啦，起码佢埋嚟，佢搞未必搞到我嘅，因为我喺起码我哋有法先，你冇引咗入屋先，系、我哋呢啲咁危险动作，你哋唔好练啦，唔好学啊，系啊，因为有啲以为自己得，到时唔得，佢想住翻屋企嗰时你嘅事啊，嗰时你睇下啊，搵我搞驱邪好啊，定系搵正村嘅同佢 超超 啊，是打饭啦吓，好嘛，咁啊好啦。呢个洗车屋呢，你头先讲呢单嘢咧，哇！咁其实咧，佢嗰啲人咧走去唔信咧，其实啲咩？其实啲人一定要拗，其实点解好拗咧？好似嗱，而家我哋讲经，屋企唔念经咁样，叫人哋唔好念经咁样，或者有啲佛教徒啊，或者一啲道教嘅道教徒啊。屋企都有經就要念下咁樣，以為我哋咧係咪妖言惑眾啊或者咩？其實我哋點解會一致嘅咧？我哋頭先冇喺咪後夾過 嘅。其實我哋道教係我哋修道教啦，都有經要念嘅。我哋叫夜晚有功課要做， 啊、 但有啲功課就唔屬於超度嘅嘢，係、屬於靜咗自己嘅嘢咯。早晚課要靜自己嘅嘢 咯。係啦、啊，如果喺經就嘅早晚課咧就有分，但係咧如果你頭先講嗰種早晚課咧，就係只係自己修練嘅。咁所以有啲唔同。如果喺全真教嘅晚课咧，你唔好纪念啦，因为系超度嘅，系啊，因为佢早课同早课两年，晚课咧佢冇过咗黄昏后，佢过咗晏昼三点半后咧，佢就当夜晚噶。系啦，即系咁样。 三朝当夜晚。 系啊，当夜晚，咁咧就可以做晚课噶咯。佢晚课系诵经嗰个晚课，佢诵经晚课咧系。回向俾嗰啲嘅， 有埋嗰样嘢。 系啦，咁变咗嚟讲咧，就比较唔好屋企又做晚课，你唔系庙坛嚟噶，唔系公馆，你唔好搞呢啲嘢。我自己个神公馆坛，我自己识全真教嘅嘢，我唔会喺度搞超度，我从来冇莲花座喺度，我冇呢、這个即系、豪光啊呢套呢个坛喺度。点解我悭地方悭租，我摆埋喺度咪掂咯？你超度埋咪得咯？有啲嘢咧唔可以咁样捞埋， 系要分嘅， 系咪先？喂，如果捞得埋嘅，我着埋道士袍喺度做神功啦，神祖，我唔会噶， 大有人才啊， 系嘛？我冇做呢啲嘢，我分得好开嘅。我啲草，即系嗰啲咩民间法教咧，求其咧，总之我哋咧系。 一个师祖传落嚟一个方便嘅法门。 我系流民教 嚟。系啦，话明要方便流民教，江西落嚟嘅流民教。流民教有乜理由 要着道士服？ 要咩？系啊，所以我你喺江西学嘅法教同我哋江西嘅法教其实一定有啲拉楞。原因上，因为我哋六人派别入边咧，都系有请杨公先师嘅，咁根本都算系我哋。 好似我去做风水咧，有啲位置要行神功嘅，一有时我哋个传承有啲嘢都不足啊，要喺六壬门里面攞翻嘅。 系 咁嗰啲仪式里面，我都要除咗件道袍先去做。 系啊， 系啊，我都要分清嘅。个重要落符化煞 啊。 咁你南和师傅上到去，我哋去做土葬啦，私人棺木准备落葬去念经啫。有啲位置，如果你落符去化煞去祭煞，我都要除咗件袍先去做，要分清呢样嘢。 系啦，咁嗰啲人咧捞埋咗，其实唔需要嘅，或者你或者觉得。收视好睇啲咯，着件嘢天师咁嘅款系型嘅， 似翻个样啊， 或者系林正英嗰种咁样系型嘅，我唔介意嘅，但系有啲嘢都要分开咯，着件衫都冇问题，但系有啲嘢真系唔使。 我哋做风水咁样咧，我哋学风水阳功咧，我哋即系我学神功学六壬啦，我都系，咁啊学风水咧，我哋除咗系有个传承咧，有套叫阳功镇山教嘅。咁其实你去学咧就学翻晒祭煞个科，咁其实阳公镇山教里面我哋都会行啦，喺落葬时期都会行翻阳公镇山教嘅嘢啦。有啲嘢譬如阳公镇山教冇嘅，喺翻六壬门里面攞。咁譬如有啲你拜当天请神嘅嘢咧，我都会着翻道袍行翻正一，行翻道教嘢。但系我哋三样嘢都会一齐用时期，但系当我哋去做，我哋都要分翻三个环节去做，就唔可以话我着住件袍嚟到去做嗰样嘢就唔可以。 嗱、咁系啦，咁啊分得好开啦，系啦，好似所以我变咗讲咧，哇，我悭租咪得咯，我喺度超度埋咪。我喺度教埋念经咪得咯，教收徒弟嗱，收徒弟呢批系念经嘅，呢批系神功嘅，咁咪得咯，多一间馆咪得咯，好方便 嘅， 好系分啦，门口嘅神位都唔同啦，系咪先？喂，嗰即系话我拜休嘅，出边大士王吓。同而家我而家个坛拜紧观音像，虽然都可以话观音化身咁，你系唔同用途嘛，系咪啊？咁你要分翻开有啲嘢，要咁咯。 因为你做祭休请啊，请阴司嘅，你唔会系行神功大神嘅，神功大神嗰啲唔可以，你嚟到会搞乱晒。 搞乱晒，咁我点样超度啊？今日不伦不类，我本身系驱邪，有晒神功祖师喺度，跟住就叫佢嚟喺我坛度超度，咪吓鬼死佢？咁即系点啊？咁啊，应该咧，其实应该要分多个门口，或者开另外一个单位，就分另一个门口咁入去。啊，呢度咧就分到个界别，呢度系做乜嘢，呢度做乜嘢， 其实要分清嘅， 要分清嘅，系啦，搞到不伦不类咧，所以我宁愿我食少啲，我宁愿即系冇钱租笪地方。 所以我师傅同我讲，我师傅同我讲都系嘅，即系我学神嗰个师傅都话，话你做风水命理，今日你做出嚟做风水啦，可以免不免就唔好再翻殡仪馆里面做啦。 系、 因为你本身你都已经有法家底，你系学神功嘅，你唔好再翻去啦。 系啊， 佢话你真系有啲嘢系唔能够共存嘅， 系唔够，我好难嘅，因为会整阴咗自己啦，有啲嘢都会影响嘅，系啦，同埋有少少咧系有啲顶撞嘅。 你请神时期，你行条符，你唔知嘅，你打开斋，其实系历代啲打斋师公嚟，你系佢嚟超度嘅，你系写条符，你点叫调去祭？做到 嘅，系啊，好麻烦，系啊。咁咧，譬如嗰啲即系所谓佢哋叫做而家坊间叫阴司咧，其实我都唔需要称系阴司嘅。你其实咧系如果我哋道教分阴阳，道教分阴阳系我眼见嘅就系阳，阳人就系阳，阳司就系阳，阴睇唔到就叫阴，所以阴司未必一定系嗰啲嚟嘅。即系唔系一定系下边或者下阴，但呢个另外一个讲法。咁另外我哋叫我哋嘅人间嘅祖师师傅嘅师傅嘅师傅嘅师傅嗰啲咁样，系啦。咁嗰啲我哋都可以叫祖师嘅，系嘛？你话佢系咪成咗仙咧？我哋首先冇理先啦。咁佢即系我哋历代嘅师公，咁佢有佢能力去 教我哋做呢行咁耐咧，反而我自己感应到自己，我反而系同。下边嗰啲感应会大啲， 会嘅， 因为我系做地理啊嘛，我做地理同我做超度仙人啊嘛，咁以前试过都有主家问过话，哎呀师傅我睇到啲嘢喎，其实见到你好多仙人跟住你，不过唔使惊啊，佢冇恶意嘅，嗰啲跟住你可能就可能我哋曾经超度过去啊，咁有啲可能其实身边都会帮我哋， 会啊， 我系信呢样嘢，有啲人成日都话，咦喂江元川你身边好似见到有好多啲仙人跟住你，但你唔使惊，啲仙人唔系害你嘅。佢喺你身边一路，其实可能保护紧你，即系会有啲咁嘅， 会有咁嘢嘅。 系啦，但系如果喺我身边见到喺我身边咧，嗰啲人咧就话见到喺我身边好多咧。我试过有一次有一个人同我讲，啊，嗰人几犀利，我行埋去，一个男人佢话，我一坐低，嗱，佢用录音数，佢话你唔使讲，你收费，哇，咁犀利嘅你，你好多嘢跟住你，你以前杀打好多鬼咁，我系啊，佢仇家， 佢仇家， 咁恐怖，今日你强，你弱嗰阵时咧， 佢就嚟啦， 你可以放生下，即系话个人即系冇咁杀得唔得啊？即系嗰阵时我以前咧都好杀噶，即系点杀咧？一埋位唔使倾啊，打散佢啦，明嘛？咁啊，俾佢草草埋埋咧，都啊好多啲，佢话你肯定系呢种。我你行埋嚟嗰种能量，直情嘅好大炸压啊！即系好重嗰种咁嘅怨气，好深嗰种戾气嘅。你可以放我点做啊？你可以放下生，或者做下啲功德，又或者系试下第日驱邪嘅时候放下少少，唔好咁猛得唔得？ 唔好 住， 系唔好住啦。 好啦，我试下啦。但系咁喎。我懵就系我知，我而家就系真系越嚟越好脾气。但系咧，以前我话咧冇复诊嘅，博搵个驱邪。而家有啊，就系我放生咗嘛。即系呢样嘢咧，你又喺度衰嘅，佢哋又系衰嘅，我又系衰嘅，点知大家都衰啊？点解咧？嗱，我狼得滞，又系我狼得滞。如果我唔狼得滞嘅时候，你哋又唔听话，转个头咧，你就翻转头。哇！佢倾咗话，就算啦，系嘛？ 神功冇仁慈， 系啦，嗰算就系神功冇得仁慈啊嘛。咁你个我而家就话算啦，嗱，放几条生路啦，师兄。我哋师兄回宫啦，我哋就放佢啦。嗱，而家想走啦咁样，我走咗咁样，转个头又 翻嚟， 唔够三日啫，佢一定翻转头。嗰、那个事主一定严重过之前，咁就要嚟啦。咁我去到咧就猛噶啦， 俾个机会你啦。 唔好讲啦，咁而家就嗱林啦，明天白林打散佢啦。次都系咁样，一次都系咁样咧。屌，呢个石坚同关兴嘅事件，嗰个王菲同佢黑白片系咁咧，一定要咁咧。我错啦，黄师傅，转头佢一定系另转身，一定系怼你咧。 其实呢个角度啱嘅，啊、师傅讲落嚟系我哋系有慈悲之心啫。但系如果佢系触犯天条，唔使讲噶啦， 系唔使讲啦， 佢触犯天条。 系啦，我师傅教落阴犯阳，天理不容。咁我系诛邪嘅人，咁佢哋诛邪噶啦，系嘛？ 你刽子手冇人识讲噶， 系嘛？咁但系唔知心口有一执毛喎，佢啲手唔够毛嗰啲又唔得喎，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就真系 over 晒啦，咁啊好多谢阿郑川啦， 多谢三多位 啊，咁啊多谢阿 Hilly 上嚟我哋分享啦，哇！咁啊就下个星期五咧就预录啊，下个星期五再见， 拜拜， 拜拜。